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创业板再遭重挫，沪指下跌 1.27%， 养老目标基金每年或可新增规模3000亿元到4000亿元，年内国际金价跌幅超过 10%。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如何准备我们的养老金。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一路震荡下行，创业板指数大跌超过 2%， 采掘服务板块再度全天领涨两市，成为护盘的主力军。尾盘各大股指跌幅有所扩大，两市个股跌多涨少，避险情绪显著上升。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744.07 点，下跌 1.27%， 深圳成指收于 8499.22 点，下跌 2.02%， 创业板指数收于1447.76 点，下跌 2.14%。 从盘面上来看，水泥、采掘服务、可燃冰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而集成电路、次新股、芯片概念股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行情。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今天的大盘，特别是这个创业板几乎回吐了昨天的涨幅，那您分析有哪些原因呢？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还是你刚才讲到的，就是整个市场啊避险情绪非常浓郁，创业板啊属于弹性非常大的板块，然后呢成交量也就是说整个板块非常活跃，如果大家都去避险的话，整个资金呢又会流入到那个主板里面去，是这样。我觉得第二呢，就整个创业板虽然说已经创了新低，但实际上从去年从股灾之后，创业板是连续几年都是在调整， 像去年也一直在创新低，但是也不妨碍就其他板块的上行。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创业板除了避险情绪看，第二呢，就它还是没有调整到位，估值还从绝对估值看还是处于相对来说，不是太低的水平吧。 那您对于本周剩下的两个交易日的大盘走势有什么样的一种判断？ 其实是大盘的走势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最核心的还是看这个主板，比如说银行板块，对吧？银行是大盘的整个利润占整个上市企业的近50%嘛。银行板块应该来讲是从这一轮反弹以来是一直是那个就等于说前上周 在最前面， 然后呢对冲在前面，然后呢上周在调整，上周三四五调整，这周一调整，然后呢昨天反弹，今天呢就是应该来讲也是小幅回调，整个银行板块的走势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健康的。另外呢像基建这个都是跟周期相关的，然后呢包括油气应该来说都在反弹的途中。我个人觉得整个大盘应该来讲还是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反弹的走势。另外呢消息面的话，我个人觉得整个这个政策见底的这个信号也比较明确。我觉得整个大盘应该来讲就是说见底回升的趋势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板块的话确实是那个可能是短期回到了大家都不太看得上的那个银行啊、基建啊、周期啊这么一些板块上面。 我们看到今天的水泥啊，包括刚才您谈到的油气啊、石油板块，依然是逆势上涨啊。那您认为他们会成为下面一个阶段性的趋势吗？就是他们的上涨。 我个人感觉这种趋势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话，就整个政策面比较支持这样的板块。实际上资金面在这个银行间市场目前也是比较宽松的。另外呢就是说是这个板块特别是基建油气这个板块应该来讲好多好多年没有大的行情了嘛。如果从最这个它从主力最容易突破这个位置来讲这个板块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应该来讲也是比较有机会。另外这个板块实际上你去看一下就业绩也是非常好的。 应该说呢，基建板块在年初的时候还是比较少有人关注，或者是能够看到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哈。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市场往往是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对吧？进行布局，肯定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想象得到，肯定是那个这个板块，我估计基本上就很难涨。都在出现不想不到的地方，它就开始会行情会启动。 好，谢谢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这里是财富大搜索。今天美元指数短线拉升，在岸人民币收报 6.8316， 上一个交易日收于 6.8340， 升值24个基点。备受市场期待的养老目标基金正式亮相，据了解包括华夏、中欧、南方、鹏华等在内的首批14家基金公司旗下的养老目标基金已于昨天获批，这意味着公募基金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对于养老目标基金的推出和建仓时点，机构普遍认为适逢其时。中金公司认为当前股票资产处于低估低位，中期来看已经具备了配置的价值，现在是养老目标基金比较好的发行时机。有数据显示，参考美国市场经验，养老目标基金将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最主要的配置标的。美国第三支柱的 IRA 账户成立于1974年，到2017年末规模达到 8.6 万亿美元，其中有 4.7 万亿美元投资于共同基金。未来中国的养老目标基金每年或可新增规模3000亿元到4000亿元。业内人士预计，养老基金是较好的长期投资品种，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不应当过于注重短期的业绩波动，也不应当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收益预期。 新华社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号宣布，将从23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此举遭到美国商会、半导体工业协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等业界代表的广泛反对。从4月11号国际黄金价格第二次触及年内最高点每盎司 1365.4 美元之后，其下降的趋势愈发明显，目前的国际金价大约是在每盎司1211美元附近，继续维持底部震荡的态势。总的来看，年内国际金价已经下跌了每盎司150美元，跌幅超过 10%， 刷新年内的新低。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路径明确，且美国经济数据持续改善，使得美元指数进一步加强，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价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受全国避险情绪降温的影响，也对国际金价构成了一定的打压。预计后市美元指数一旦成功突破96关口，国际金价恐将失守每盎司1200美元，并且会进一步下行。但是也有分析师认为，目前国际金价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支撑区域，1200美元关口在去年3月份和7月份都为金价提供了支撑，并且每一次都能够带来大约100美元左右的反弹。因此技术层面上的迹象表明，国际金价存在潜在的反弹可能。下面我们来关注药品的价格。扑尔敏是一种用于治疗鼻炎、皮肤黏膜过敏及缓解流泪、打喷嚏、流涕等感冒症状的西药。近日有媒体报道，生产扑尔敏的原料药一个月涨价58倍，从每公斤400元涨到了每公斤23300元。原料药只用于生产各类制剂的原料药物，处于医药产业链的上游，是保障下游制剂生产、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基础。一位药企负责人指出，近两年原料药因环保等因素价格上涨比较多，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原料药企业的垄断。因原料药企业审批数量少、供不应求，一些企业开始形成联盟进行垄断，人为抬高原料药的价格。目前我国原料药生产企业大约有2000多家，可生产原料药1600种，年产量达到100多万吨。不过在这1600种原料药当中，很多品种只有个别企业拥有生产文号。另外，由于环保趋严、企业环评不达标、生产性价比不高等原因，一些品种即使文号较多，但真正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却很少。为此一些企业为获利便形成垄断之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原料药涨幅最高的已在不到2年时间上涨到原来的70倍，其中市场垄断控制销售是造成部分原料药价格猛涨的主因之一。比如去年底，一款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必备药球嘌呤片在全国多地形成药荒，一些地方甚至连续5个月出现断货，仅40元一瓶的药被炒到148元一瓶还很难买到。当时有刘嘌呤原料药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为3家，但只有1家实际在生产，制剂生产企业有6家，但仅有2家企业近2年实际在生产。北京市医药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曾指出，部分厂家生产出原料药之后，并不直接卖给药品制剂企业，而是先卖给某个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几个月后再转手将原料药卖出，价格成倍上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养老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划准备自己的养老金？您养老金的来源有哪些？除了领退休的时候国家发的那部分养老金之外，还有没有自己啊准备几个小金库啊，等到自己退休的那一天拿出来花一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准备我们的养老金。那正好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新闻也说到了啊，有14家基金公司拿到了养老目标基金的批文。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叫做养老目标基金的产品将会上市啊。那这和我们的养老金又有哪些关系呢？接下来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宣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首先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吧啊，这两天媒体都在报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和这个我们说的养老金，以及我们经常听到的社保基金，是一回事吗？ 这三个词呢，其实指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全国社保金呢，我们知道，它是在2000年8月份成立。那么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包括像财政部的这个划款，包括像国有资本的这个划转、国有股权的这个减持等等。那么它的这个用途呢，主要是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呢，用于这个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一个补充和调剂。它的用途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这个基本养老金，或者说医疗保险基金的这个用途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养老金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那么用于对这个劳动者退休之后去支付他的这个养老金，去满足他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的需求。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目标养老基金呢，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公募基金产品，是由投资者个人去认购或者申购，然后通过持续的投资积累，然后形成一个这个形成一定的这个资产，然后用于满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的需求的一个支出。 换句话说，养老金是什么？养老金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是您原来单位和个人给自己交了这个社保了，在您退休的时候您可以领养老金。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个社保基金呢，又是国家层面进行的一种投资和管理， 没错， 是吧？ 对，它不对个人开放。 是的。那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是商业行为，是这个商业的这种基金公司他们所卖的一种产品。 没错，是个人的一种商业养老保险。也是个人，我们叫它第三支柱嘛，其实是个人的一种投资的行为。 所以有人问，那这两天热议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和我未来的养老金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要买的这些养老基金、养老目标基金，可你也和你未来的一部分养老金挂上关系，但是和你因为买社保领到那个养老金是没有关系的。 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养老体系，就是将来退休之后呢，你可能能够通过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包括我们说的第三支柱呢，就是都能够去有一定的这个养老金的一个收入，然后综合去形成你的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个养老收入。 好，我们刚才的嘉宾啊，宣伟先生已经谈到了所谓的三个支柱啊，这三个支柱啊，应该说是我们理想状态当中啊，解决我们养老金这个问题的一种策略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三个支柱到底是什么，目前中国人的养老金的来源又有哪些。 好的。我们谈到这三大支柱呢，其实谈到的是一个国家养老金体系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全球养老金的体系呢已经发展了数百年。最早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呢，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这样一个养老金体系。那么它也是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到了80年代之后，逐步开始进入到加速老龄化的阶段之后呢，很多国家意识到单纯去依靠政府来负担整个社会的养老，会面临这种入不敷出的这样一种困境和挑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向世界银行也号召，那么整个社会的养老支出呢，要由政府、企业以及个人这三方呢来共同去分担他的一个养老支出。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就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三大支柱。那么第一支柱呢，我们 就是叫做基本养老保险啊，这个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其实我们都有啊。在我们国家呢，目前基本养老保险是一家独大啊，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国内的养老金的来源。然后第二支柱呢，在国内叫做企业年金，在美国呢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 401k 计划。那么企业年金呢，是由企业和雇员共同缴纳这个资金，然后享受一定的这个税收的优惠。但是目前在我们国家这个覆盖面呢还是比较窄的。然后第三块呢，我们叫它，也就是第三支柱呢，叫做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那么在美国呢，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 IRA， 就是个人去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然后购买这个金融保险的这个金融基金或者金融产品，然后形成的一个这个资产的一个储备。那么这部分来看呢，目前我们国家其实是刚刚开始起步。而第三支柱呢，就是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在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8万多亿美金，占它的 GDP 是达到了20%多。和我们国家整个在养老体系结构上的差异啊，现在是比较明显的。 就换句话说呢，在美国这些国家啊，就个人主动的去购买这个跟自己养老有关的投资产品，包括基金，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咱们国家呢，刚刚听到新闻是说呢，首批养老目标基金才获批。 对， 那咱们起步稍微晚一点。 对，起步确实比西方国家要晚。 对，再说到刚才您谈到的第二支柱，这个企业年金啊，现在大家可以问问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是吧？他们的单位有没有给他们买企业年金？如果买的话，您问问他们是在什么单位啊？现在这个能够给员工买企业年金的这个单位啊，那都是不错的单位啊。 对，没错。从我们这个统计来看，我们有数据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16年底呢，我们国家只有7万多户企业给员工建立了企业年金。那么这个占全国1400多万这个法人单位的比例呢，只有 0.5%。那么它覆盖的这个劳动力人群呢，占比只有 3% 左右。所以它的整个覆盖面呢，是这个非常窄的。 而且这个又是企业主动的行为，就跟您个人去买这个是一样的，企业完全可以不给你们买。 对的。 啊，但是第一支柱那是必须要买的，这是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就是我们所谈到的社保当中的这一块啊。这一块其实是构成我们现在啊发放养老金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对的，目前这个第一支柱呢，在国内的规模呢大概在3万多亿人民币左右。目前是我们国内这个退休居民主要养老金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吧。 对，那所以有人要问了，说这第一支柱规模挺大不挺好吗？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整个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特别是个人还要自己花钱再去啊买一些商业这个投资金融公司啊他们所卖的这个产品？这就不能不谈到目前这个老龄化的现状，老龄化正在加速。那么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如果只靠啊我们买社保然后未来领养老金，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潜在的风险？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要意识到呢，目前中国整个老龄化的进程是非常快的。我们可能正在经历全球前所未有的一轮老龄化的浪潮啊，它具有这种规模大然后来势猛占比高的这样一个特点。从定义上来看呢，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啊占比超过 7% 的国家就会被认定为是老龄化国家。那么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呢，我们国家这个比重从1995年的 6.2% 已经上升到现在超过 10%。所以第一呢，就是认识到目前中国这个社会老龄化的特征其实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然后第二呢，从趋势上来看，目前国内整个老龄化的进程啊还在不断的去加速。那么从一些这个公开的研究报告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预计到2020年左右，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会达到 1.67 亿，会占到世界老龄人口比重是 24%， 也就是全世界里边每四个老年人就有一个会是中国人。那么到了2030年呢，这个情况可能会更严重。2030年中国超过65岁的老年人占这个数量呢会达到 2.3 亿，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3倍，以及美国总人口的1/3。 所以这样一个快速的一个老龄化的浪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单一的这种养老金来源啊，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那么第一支柱啊，基本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它采取的模式呢是现收现付制，对吧？就是工作的这代人缴费，然后用于退休的这代人的一个退休的一个支出。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基本养老金已经出现了入不敷出，已经要依靠财政补贴才能够去满足退休这代人的一个养老金的一个发放。那么数据显示呢，就是2015年我们各级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呢达到了4700多亿，这个比2014年增长多出来了1100多亿，而且未来这个财政补贴的占比呢可能会逐步提升。如果测算下来呢，就是国内现有的整个养老金体系不做变革的话，那么到2050年左右，那么国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一个财政的支出呢将会用于养老金的支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对吧？因为你包括像教育、医疗、国防、科技，对，都是需要支出的。所以如果不对养老金体系做一些变革和改变的话，那么它可能将来很难去负担起社会的这个养老，它会面临很严峻的这种养老体系存续和持续性的一个考验。 其实有几个底线是不能触碰的，比如说你不给人家发养老金了，或者说呢越发越少，对吧？或者说呢停一段时间再发，这些是不能变的，是不能触碰的。 对， 所以呢人口的基数又在这里摆着，包括您刚才所谈到的老年人口的数量又越来越多，那相反呢就是就业的啊，现在交社保的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如果再减少的话，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包括您谈到的财政的这种补助的这个压力。 对， 那该怎么办？这就是刚才所谈到的，如果只靠社保啊，单一来源来发养老金的话，就会在未来面临越来越大的资金的缺口。 是的，对， 那就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还在上班的这些人，是吧？你就得为未来2年后、3年以后自己能领多少养老金，或者那些养老金够不够，去琢磨琢磨了。 对，要尽早的去筹备和规划自己的养老。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制作这样一期节目，日后呢也会制作多期的节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未来养老金的这样一个储备和投资啊。钱是不能够一直存的，一定要进行投资啊。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国家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成绩单怎么样啊，也很有意思啊。那么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均收益率是在 8.44%， 非常不错啊，社保基金。换句话说，咱们养老金啊，他们拿这个钱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收益，我们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啊。 对。 还有呢，就是一组数据显示，自首支开放式基金成立到2017年底，偏股型的基金的年化收益率达到 16.5%， 超过同期上证综合指数平均涨幅 10.5%。债券型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平均达到了 7.2%， 超过了现行3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大约是 4.4%。这就是谈到的就是市场上的这些公募基金的这一个收益表现啊。应该来说市场上的这个产品有不错的收益，再包括呢我们所谈到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投资也有不错的收益，那是否我们个人可以向这两块来借鉴，我们达到个人的投资也向他们的这种收益靠拢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我们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养老金。朋友们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 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应该来说很多人都会有感同身受体会的话题，那就是如何来准备我们的养老金啊。单靠以后国家发的那个养老金，我想可能大家心里还是有一些不稳妥，对吧？谁也不会嫌钱多啊，所以呢希望呢多多的准备一些未来自己的养老金。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来为自己未来的养老金做一些投资的计划。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夏基金的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宣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应该为自己的养老金做投资计划？刚入职的可能还是个月光，是吧？到了个30-40呢，这个又有房贷了，又有这个奶粉呐，又有父母的这种开销了。到了这个50-60呢，可能还要为孩子准备一点什么事儿，是吧？孩子结婚呀，或者说小一点的留学呀等等。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为自己的养老金做投资计划是比较合适的呢？ 的确啊，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在养老是大家非常热议的和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冯唐也说，对吧，这个活着活着就老了。如果大家刷刷朋友圈呢，也能够去看到像一些70后呢已经叹息说自己这个老之将至，然后80后呢就已经开始惊呼自己已经油腻，然后很多90后甚至都在调侃说自己人到中年。因此养老呢其实是现在社会啊非常高度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养老？这里我们也有一个调查报告的数据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根据2017年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国内有超过60%，也就是有 61.8% 的居民认为啊应该在40岁以前就开始购买养老保险，或者进行其他的一些投资，进行这个养老的储备。那么这里边又有 26.4% 的居民认为应该在30岁以前就开始去做好养老的这个储备。所以从目前的这个社会调查来看呢，我们感受到大家对养老储备的意识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多数人呢也认为 应该从比较早的年龄开始进行养老的这个储备和投资，而不是说要等到临近退休的时候才开始。那么这个理念呢，其实我们是高度认同的。我们也建议呢，养老投资一定要越早开始越好，尤其是最好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要进行整个养老投资的和规划。那么为什么要尽早的去进行养老投资的规划呢？我们知道养老投资啊，它是一个非常长期和艰巨的这样一个任务。 嗯， 因为你要持续大量的投入，而且要持续几十年，去完成你资产的一个积累和储备。那么人退休之后呢，需要的资金支持量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我们简单测算，就比如说有这个听众朋友60岁退休啊，比如说活到85岁，那么假如说你每个月生活费3000元，其实并不多啊，这样测算下来，那么25年的退休费的总需求呢，都会达到90万人民币。那么如果再加上包括想改善生活，对吧，像旅游看护包括医疗的这个需求， 嗯， 那么实际的资金需求会过百万，这还是仅仅满足比较基本的一些生活需求这个开支。所以我们就要去考虑如何在不影响当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去完成，有效的去完成这笔资金的一个积累，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所以越早开始养老投资呢，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把整个资金的这个积累工作平摊在一个相对长期的这个时间里边，比如说平摊在30年或者40年这个工作的生涯中。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就叫做复利效应。 复杂的复，利润的利率的利。 对，那么在复利效应之下呢，即便你每年的年化收益率不会太高，但是如果你拉长时间来看，拉长在三四十年的投资周期来看，就会实现一笔巨大的投资收益和财富的一个积累，只要持续的坚持的去进行投资下来。所以发挥这个复利效应，它是需要时间的，时间越长那么效果越好。这也是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要持续的在较长的时间周期之内进行养老的这个投资，然后尽早开始投资，这样呢可以避免这种一次性大额投入面临的这个风险，也能够减少你将来进行养老投资呢对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吧，你22岁开始存100块钱啊，然后呢每年每个月啊都存100块钱，按照年化 3% 的这个收益来看的话啊，复利啊，最后在你退休那一天能领到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拿这个高等数学的那计算器算一下啊，会吓死你的。 对 对，还不考虑别的因素的话啊， 是 这个复利确实是很惊人的。但是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坚持下去的恒心和定力啊，我觉得每个人啊可能也不太一样。你看小时候咱们往那个零花钱罐里面啊存钱啊还能做到，是吧，每天存那么一毛钱啊，大的时候存一块钱。但是再往后就感觉要花的钱太多了，这儿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就算你有段时间存了一点钱，可能又被什么不时之需给取出来了。啊，那您觉得这个养老金投资，咱们日后的养老金投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是吧？每个月还没到手就先扣走一部分，这样的话是吧？免得我到时候忍不住花了。你认为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特别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 好的，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值得去坚持吧。那么第一呢，首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去转变我们现在的一个养老观念，在养老投资之前要转变自己的养老投资观念。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传统上呢，因为中国社会啊它是一个亲情社会，大家习惯于这个养儿防老，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在一二线城市的这个生活压力啊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三四线城市也是，这个很多子女呢他可能买房都要依靠这个家里，不啃老就不错了，还指望他以后去养老，这个， 他还不一定生呢 对，这个可能就看起来不是很现实。那么再比如说大家习惯于储蓄养老，实际上你进行储蓄养老的话，不管你进行你要存活期，其实收益率是很低的，如果存一年或者三年的定存，长期来看呢它不一定能够去跑赢通胀。那么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养老是政府的责任，对吧，我传统上把它归于政府的这个一个责任，但是刚才我们也分析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呢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中国 居民来说呢，就是一定要从这种储蓄养老、养儿防老，包括政府养老这些观念呢，逐步的去转向一个投资养老啊，就是养老投资一定要靠自己。首先要转变这样一个观念，然后第二呢，我们再去坚持一些养老投资的原则。 嗯，我打断你一下啊，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同事哈、啊，从来不买什么基金呐、啊，什么这个理财啊，还有股票更别说了，对吧？那天吃饭呢一聊，哎，他竟然在十多年前买了一只养老的保险产品。哦，哎，我说我们在座的人所有的人都基本上都没有买过类似的啊，竟然这么一个绝对保守型的哈、啊，这个风险偏好极其低的人哈、啊，在那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先见之明。他说我在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领钱了啊，你看看很明智啊，很明智。但是有他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就像刚才您说的啊，大家还有那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在阻碍着我们。 的确是啊， 您继续。 好，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我们也谈一谈自己的想法。第一呢，就是一定要长期投资和坚持投资。其实这个内容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有讲到过，养老投资呢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它的投资时间周期非常长，可能会贯穿很多人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生命周期，不能够半途而废。如果说大家养老投资，比如说我投了三年五年或者七年八年之后就终止不投了，那么其实是一个这个前功尽弃的这样一个投资行为。 其实我到30岁我心已经老了，我觉得我应该用那笔养老金了。5到50岁我觉得哎呀，这个过半百了差不多了吧，我开始领吧。 所以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 不行的。 对、 啊、 一定要持续投资，然后直到退休的时候能够成功的实现一笔这个养老资产的一个储蓄 和一个积累。 但是可能也有些人会说哈，这个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对不对？我到那时候会是什么样不好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其实我们说的养老投资也不是说要去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而是把你的收入当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持续的去，比如以定投的形式持续的去投资去积累就可以。它既不影响你当期的生活水平，然后通过长期的坚持又能够实现一个较好的投资的结果和回报就可以。 那从策略上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你刚参加工作特别年轻的时候，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你可以投很少一部分，然后这个比例是不是可以随着你年龄的增长然后你适当的增加一点？ 对，其实有两种策略啊，一种就是您说的恒定比例法，比如说我设定每个月的工资的10%或者20%或者30%这个比例去进行养老的投资。那么将来随着你工资的这个增长，每个月定投的金额也会逐步的去增加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是恒定金额的投资法，就是不管工资如何去增长，我就设定每个月去投资这么多的金额，比如我就每个月去投3000或者投5000，然后持续积累坚持，也是一种方式。 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有很多种投资的目的，对吧？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你养老金的这个投资，换句话说，这笔钱可能是要到你退休的时候你才用的，或者说没有大事急事基本上是不动的啊。但是大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投资，比如说我要为我未来这个结婚准备一笔钱，对吧？我要为我们家庭的这种整个的财富的增值啊，准备一些钱，我要为我孩子今后留学准备一些钱，可能有一些阶段性的这种投资理财或者财富规划的这种设计哈。那这块怎么和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投资结合起来？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是几种投资目标不同的这种投资行为。然后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不同的投资周期。你比如说养老金投资，它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是需要坚持几十年的投资。但是比如像您说的，想实现小孩的这个留学，或者说想实现买房啊，或者说有什么心愿，这样通过这个合理的投资去实现的话，它的投资周期呢可能比养老要短。那么在策略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你想在相对更短的时间之内实现一个更好投资回报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呢你要去承担一个相对更高的风险，然后有更高的一个比例去投资到 权益类资产或者相对高风险的一些资产当中能够有一个更高的风险补偿，才有可能在一个相对短期之内呢实现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目标和心愿。 那您认为作为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像这种养老的投资是必选项吗？就甭管你别的投资多少，这块养老的选项也甭管投资金额是多少，但必须是打个勾，是必选项吗？ 从我个人理解是这样。这个为什么要进行，我们建议一定要进行养老投资呢？它这个养老里面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养老替代率，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退休之后拿的钱是你退休前月工资的百分之多少，就是一个替代率。那么替代率越高，意味着你退休之后的生活品质和你退休之前是越接近的。那么现在单纯依靠第一支柱啊，就是基本养老保险金能够实现的替代率是多少呢？从这个公开数据上来看，大概平均水平在 40% 多，也就是你一万块钱的退休前的工资，退休之后呢平均来看只能拿到4000多块，你的生活品质其实是大为这个打折扣的。所以为了实现你退休之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生活品质和保障的话，那么进行一个养老投资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现在在中国居民的平均年龄和寿命还在不断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去提前为自己的养老生活做好这个投资和提前的一个规划。 嗯，所以就是咱甭管投10块钱还是投10块05毛钱，10块5毛钱，多少要把这个行为坚持下去，是吧？ 对， 就是你投多少钱，根据自己的这个实力，包括你的规划。 嗯， 但是这个项目咱们得要坚持。 嗯，是这样， 是这样啊。 嗯， 好，这是一个原则啊，这是一个原则。那此外呢，就是该怎么投的问题哈，有很多产品。刚才我谈到的，我们那位同事他是选择这种保险的产品，这也是市场上比较成熟的一类产品哈。那结合到昨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基金类的产品，现在又有这种叫养老目标基金了。那么这样的话是怎么来丰富我们个人养老投资的这样一个组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好的，这个公募养老目标基金呢，也是我们在养老第三支柱建设方面重要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创新吧，我认为。这个公募养老基金呢，其实我们对它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那么它是指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那么鼓励投资人长期持有，采用相对一个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然后在合理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情况下啊，然后实现一个较好的投资回报的这样一种公募的基金产品。那么它本质上呢是个人公募这个个人养老账户投资的一个产品，也是目前在所有公募基金产品当中的唯一一种专门定位与养老投资的产品。 嗯， 当然现在公募基金确实林林总总啊，就是包括像大家熟知的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包括指数型基金等等非常多。那么对于相对专业的人士的话呢，他也可以利用市场相对丰富的这些公募基金的产品作为自己资产增值保值增值的一个投资工具。那么对于可能缺乏专业投资能力和知识的投资者呢，其实可以便捷的以投资这种公募养老基金的方式来做好自己的养老这个金的一个积攒和投资。 就换句话说呢，你可以选择像买保险一样，对吧？你一次性签一个合同，然后呢每个月固定的支出，就像我们扣社保一样哈，它大概会告诉你一个预期的年化收益率是多少，是吧？ 嗯， 目前这个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率，反正跟刚才我们谈到那个社保基金的收益率也差不太多啊，上下吧，有些产品有些浮动等等哈。 嗯， 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从现有的这种基金产品当中你自己去选择，你更主动了，对吧？你更主动，你可以去挑啊，然后呢这个也可以设定这个赎回的时间啊等等啊。那此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这种养老目标型的基金。那这个基金呢，它有一些不同于你自己挑选了，它会为了你的养老再帮你配置，所谓叫做基金中的基金。因为目前发行的这种基金呢，就是拿了你的钱之后啊，他们再去市场上买基金，那目的是为了你在若干年之后可以领到养老金。嗯，是这么一个不同的风险控制和这个策略哈。 那从我们所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呢，这次获批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又分两种，一种呢叫目标日期策略，一种叫目标风险策略啊。这个日期和风险有什么不一样？ 好的，这个养老基金呢，从国外的这个主流产品来看呢，是分为这两种啊，在美国市场当中，这是两种相对主流的产品。所谓目标日期呢，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产品。 嗯， 那么这种产品的特点呢，就是在它的基金名称当中会有一个日期，比如说目标日期上面写着2040，有的可能写着2045，有的写着2050。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产品适用于2040年退休的人群，或者是适用于2045年退休的人群，或者说适用于2050年退休的人群。它是一种非常简单直白化的一个投资方式。那么投资者，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年龄，以及知道自己何时退休就可以。比如你知道自己是2040年退休，那么你就去买这个目标日期上面写着2040的这种公募基金产品就可以。那么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投资策略的设计，比方说像这个下滑轨道的设计，去动态的调整你的一个资产配置。 嗯，这个您得说说什么叫做下滑轨道设计啊。 下滑轨道设计呢，这个也是美国的富达基金呢在全球首创的一个养老基金投资的模型。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呢，就是在大家年龄比较小，生命周期处于早期阶段的时候呢，因为有着更高的风险偏好，能够去承担一定的净值的波动的情况下，能去为你配置一个更高比例，相对更高比例的一个权益类的一个资产。然后随着你年龄的一个增长，风险偏好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下滑轨道下移，就意味着在你的整个组合当中，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呢会逐渐的下降。那么一直到你退休之后呢，这个下滑轨道呢实现一个着陆，那么到你退休之后呢，可能你就会维持一个极低的风险资产的一个配置比例，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很低，然后固定收益类的配置比例呢会相对比较高。因为到了人年老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开始支取，而不是说再要去追求多高的这种回报。所以它通过一种动态化的资产的一个配置调整，做到了风险偏好自动的一个匹配，对吧？就大家只要去买入就可以，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操作，是非常便捷化的。 嗯，我这么理解啊，就是说这种养老目标日期策略的基金，基本上呢它会根据你多大年龄所能承受的这种风险，它进行动态的组合它所购买的这些投资产品。你年轻的时候，那它买的这种风险高一点的、收益高一点的产品就多，等你快退休的时候，你快从这个基金里面领钱的时候，他买的那些产品啊，风险低一点，收益低一点，就更稳健了。 是这样。 这也符合人在这个生命周期当中的这种风险偏好的特点，是吧？ 对。 所以他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投资的。好，那另外一种叫做目标风险策略。目标风险策略是怎么理解？ 所谓目标风险呢，是指的这种公募的养老基金呢，把它的波动率，因为我们在投资方面衡量风险的用的是波动率这个指标，把它的波动率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控制在 4%， 就波动率，或者控制在 7% 等等。那么这个呢是可以通过一些定量加定性的投资方面的一些技术手段，能够保证这个产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投资周期之内，它的年化波动率呢不会超过这样一个范围。这种产品呢，我觉得和目标日期基金相比，可能各有优劣。但是目标风险类的这种基金呢，它可能需要投资者自己有一定的这个专业判断，到底我能够承担多大波动率的这种产品，然后我需要承担多大的波动率，在多长的时间之内能够实现我的养老投资目标，它可能会有相对更大的专业性的一个要求。所以如果从投资的便捷性的角度来看呢，它并不如目标日期基金。那么我们也看过美国市场当中这两类基金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在这个生命周期基金发展的早期呢，目标风险基金的规模是要高于目标日期基金的。但是后来随着美国这个养老金市场的发展，我们发现最终就是目标日期基金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目标风险类的基金，因为它其实更便于被投资者接受和理解。 您刚才谈到这个便利性很有意思啊，因为目标日期他就跟你算好了，你在哪一年退休，你就可以买哪一款产品，是吧？ 对。 这个投资人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大家也不都是专业人士，是吧？ 对。 那么他会按照一个大面上，30岁、40岁啊、50岁的人所能承受的这种风险进行配置啊，他是从人群的角度啊，从年龄的角度，从心理的角度来进行配置啊。这个目标风险策略呢，我觉得可能更精准一点吧。就是你可能30岁的人是50岁的心脏啊，是吧？50岁的人有可能还有30岁人的心脏，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完全跟年龄一样，对吧？比如我快40了，可能我还像10多岁的人一样有冲劲儿呢，我还愿意冒险。我50岁的还这样，那我要再买这个目标日期策略的，好像稍微又 保守了一些， 保守了一点，对吧？那我要买这个目标风险策略呢，我是不是可以做个测试？是不是？哎，我告诉你，我这个能承受的波动率大概是多少啊？那么给我相应的选择一款，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个人投资者会有这种心理和行为，但是从一个相对理性投资的角度，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在产品的选择上呢，还是要和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不要去冒过高的风险，也不能因为过于保守而丧失对投资机会的一个把握。 对， 这里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美国富达基金呢对他的客户分析的时候，发现客户投资行为是有惰性的。你比如说，他发现一部分客户长期持有高风险的资产，然后一买很长时间，从来不调整这个组合。还有一部分客户呢，长期持有这个低风险的资产，也是一买很长时间，从来不调整。这两种投资方式都有问题，对吧？你可能没能够实现好的投资结果，或者是你承担了过高的风险，有比较大的波动，最后也没有实现一个投资目标。 可能他们生活都太幸福了，无暇顾及这个投资。所以刚才您谈到这个投资惰性很有意思，就是咱们买的时候呢好像还挺积极的，买了之后就不管它了，是吧？ 对， 就不闻不问了。实际上呢，这个投资的组合呀是要调整的，市场在调整，我们的年龄在变化，包括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在变化，这个也应该是要动态调整的。 通常来说，这个投资确实有这样一个动态调整的概念，但是对于目标日期基金而言，就不需要投资者再做任何一个动态的调整。其实目标日期基金呢，我个人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魅力，它把投资者的一个惰性这样一个缺点转化为了一个优点。这个您能理解？你不是有惰性吗？你只要固定去投这个产品，然后你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只要去发挥你的惰性，你就去投就可以了，不用你去调整。然后通过下滑轨道模型呢，我自动的给你去调整了你的资产配置的比例。 因为这个基金在设计的时候，它就考虑到了人在不同年龄所能承受的这种风险和这个可能获取的收益，所以你就不用再操这个心了， 对， 是吧？ 所以它是一次买入，然后一站式的一个养老服务的特点。 好，应该来说呢，咱们国家这个养老金的这个第三支柱还刚刚开始建设啊，任重而道远。而昨天我们看到的新闻呢，也是才获得这个批准，离这个大家去买还有一段时间，当然离大家接受也有一段的路要走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个人还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啊，先有意识，我们再有这个投资的行为。那如果大家呢对这方面还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近期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啊。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嘉宾宣伟新人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还要补充的吗？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最后我提醒一句啊，投资有风险。购买我们还是需要本着一个价值投资和这个长期投资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哈，来进行操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朋友们，明天再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